小鱼干 Only 9850 the gold 也是一个OK 然后可以听到气流从你的鼻腔流出来这个也不对是都是从嘴腔口腔 流出来的、OK Coco I sort of studied this whole independent thing OK sort of 不要加儿化音不是 sort of OK 然后 whole soul 不要发 swirl OK 刚刚变成别的发音了是一个双元音啊。 When only 9850 to go 发成了 only 是 OK 双元音要练习 Fly W only 9850 to go 不错其实发音是没错的可是你不能这句子的就是前面那么慢后面那么快 OK 要一致的节奏 哎，他这个节奏突然间加快了， 突然间就飞滴滴的高，就赛跑一样，看到结尾了， 要均衡， 冲过去， 要平稳， 也对对。 Maggie，Only 9850 to go。 98，这个 a 一给丢了，你发成 90，OK、okay, 是 a 一双元音。 11，Only 9850 to go。 98结尾的特呢最好省略 ，OK 别发成 850， 这样会说的比较钝。 Eunice Only 9850 to go 98 DA 这个应该连读 DA 变成 DA 一口气要连贯、OK Celery I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independent thing 这发得非常好听那个 started 这一段稍微慢一点 OK 刚刚有一点像 start 的这种感觉 好 Lydia Hi You can live here all the time OKCome 这个 的音要注意，别发成 can，OK，、okay, 嘴巴要张开大一点。Come， do do， only 9850 to go。 OK， 非常英式的口音。 哎、oh, ，对。 如果你想要模仿英式的口音，没问题。9850，OK、okay, 是没问题的。可是那个98之间还是要有一个添加的 y 的音 ，98，8。OK， 好好好，加油啊，潮。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不错 ，What year? What 的结尾呢？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你要动舌尖，舌尖顶上颚。OK. What year? 零。 Only 9850 to go. 双元音 nine 要滑动，不能发 nine。然后 da 这个 a 不能发 yet。OK， 所以这些双元音都得滑动。 好 ，Mitchell。 I thought you started this all independence. OK， independence， 这里面的 i 的音舌根要稍微低一点。OK， 你现在太高了，发成了 indi， 是的。 新。 Only 9850 to go。 98，这一段嘴巴要张开 ，98。OK。 Lina.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Saying 发成了 saying. OK, 变成一个音节了是 saying, 两个音节。 嘟嘟。 Only 98,50 to go. 98, 这里双元音 98, OK, 要注意滑动。 对啊中间断为什么断了呀 变成98了是一个耶你要嘴巴张开耶再滑到一。 对。 耶。 Bobo。 9850 the go 哎，这语音效果不好。 对，开头的这个双元音要再滑动的饱满一点的，后部分不错。 好，丫头。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OK, I'm 双元音不能发 m. OK, 然后这个 I hear what you're 这个 what 结尾的特要省略。OK, 好，神奇猪猪。 Only 9850 the go. 98。这个不对 ，OK 是 98， 所以别发成 dear 的这个滑动是 da，OK、okay? Tippy only 9850 the go OK D 跟 A 之间还是顿了一点 ，OK Tippy 同学 da QQ 糖 only 9850 the go 50 the 的这个 the 丢了，不能丢这个音，然后 90 跟 A 之间也得连读 98， 川川。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Okay, with you 连读，不要 with you. 然后 saying 是两个音节，你刚刚发的是 saying, saying,